你还没过来打拍子。 我不用打拍子啊。 嗯，可以啊 ，OK。 你闹屁呀、啊、你！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叫做香草八谱，很有校园感觉的一首歌曲。而接下来继续要把你拉入到童年的回忆当中，这是来自范晓萱早期的小魔女时期的作品，叫做《我爱洗澡》。 我爱洗澡，乌龟跌倒，啊哦啊哦，小心跳蚤好多泡泡，啊哦啊哦，潜水艇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最近呢，很流行一个段子，说白娘子呢是故意在下雨的时候骗许仙的伞，而祝英台十八相送呢是装疯卖傻的调戏梁兄，牛郎就趁织女洗澡的时候拿走她的衣服。这些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伟大爱情的开始呢，总归有一个得先要耍流氓。有没有爱情可能呢，是你不懂耍流氓。 你常忘记剪指甲，胡子也不喜欢刮，送我礼物等搬家，有点懒惰爱放假。哦，爱呀，爱你不会作假，我心好像小钱包，茶吗你说没句话，学你脑筋像漫画，计划一堆没干嘛。哦，爱呀，我们已经同化。哦，爱呀，爱会让人变傻，爱情真伟大，完全融化，做你的沙发让你乱爬，爱情真伟大，没有时差，天天打电话不会请假，爱 圣诞卡，不好意思说情话。 这是来自孟蔚，叫做《爱情真伟大》，同样是一首很俏皮的歌曲。孟蔚对待爱情的态度呢，就跟她一直以来的气场很像，是独特而又真诚的。正是她这种洒脱的态度，让我们对她的真诚很有好感。 Show 是谁变了？我流泪，愤怒和尖锐，是因为忐忑。你不能理所当然了你的资格，我需要更多安全感才能平衡。黑暗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，却碰不到你的灵魂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们路了，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，只在深夜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？

上融化。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。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。

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每天呢好像自己都过得很忙碌，但是回头想一想又不知道自己在忙一些什么，但是一切呢都是为了生活，工作就是为了拿一点工资。其实我们可能呢也在无意当中感染了别人，说不定现在的你也许就是某一个人心里面的 supermodel。要你拥有这种精神，这是来自李玟，叫做你是我的 Superman。 最后来听到李宇春这首歌曲，叫做皇后与梦想。